希望咧，弟兄姊妹咧，即系更多嘅清兵为教会嚟到作侍奉，心里有个勇字啊，嚟到去即系侍奉神。好，喺最近咧，家园咧就即系暴跌啦，跌得好厉害啦，咁其中好大嘅原因系因为即系油价、原油价系即系跌得好，即系跌得好厉害吓。咁咧就其实油原油价跌，咁我就谂下，其实原油价跌应该就油价应该都会相应嚟讲系即系慢慢都跌噶啦吓。咁但系又留意到啲嗰啲油站唔系跌得好犀利啫，唔系能够相应地跌。咁会唔会当中有人即系应该跌唔跌咧吓？咁后来咁谂嘅时候咧，就后来再睇啲听电台啊、电视咧，都真系有人去质疑：喂，唔系，而家油价跌，点解啲油站啲油价唔跌咧？吓，会唔会有人系做即系垄断咧？啊，有人真系谋取暴利咧？应该跌唔跌嚟到去即系啊，有理冇理，总之系即系去赚市民啲钱咧。咁真系啊！如果有一个啲嘅。你嘅机构或者嘅公司，如果系真系啊，即系按照自己本地办事，而唔理合唔合理，亦都市民冇声出嘅咁样，即系好唔应该嘅事情。咁咧就另一件事谂起就系咧，大家都知道全温哥华大温咧最严重塞车嘅地方边度啊？最严重嘅交通嘅塞车一刻点喺边度啊？就是那个 Mustard Tunnel 啦，啊，那条隧道啦，啊，唔知有冇试过咧？喺我都试过几次咧，俾条隧道咧，就搞到咧，即系舐咁气啊，即系塞得好厉害可以。咁咧后来听新闻咧话，即系呢个嗰啲交通部咧嗰啲咧就会起条新桥，十条拎嘅。我第一次听到已经话，哇啊！由呢条隧道边度十条线嘅大桥啊，咁好多钱要整好耐，同埋先咩十条啊？十条系可以唔系咁简单噶嘛？你有其他交通嘅配套，十条咁其他啲唔能够配套到啊，咁即系都系有问题噶，使唔使整咁大条啊？咁当时都咁听我姐姐有个质疑，咁唔系收费啦，会收到即系十条咁贵嘅桥咁大嘅桥咁啊收费唔简单噶。咁后来咧就知道咧。咁上咧，即系列志文，即系呢个市政局咧，就推翻咗、否定咗呢个决定，就唔准佢十条线，即系系细啲嘅，咁合理啲喎，唔系十条线咁犀利噶嘛？咦，即系如果即系混联嗰边话系咁噶，我系要整十条线嘅，其他人冇生出嘅，咁啊冇乜意思，亦都好唔合理，啲吓即系。人人如果只是我们自己本职办事而不理会别人的话都不是好的事情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，以前都分享过这段经文的，但我觉得这段经文很有意思，跟大家再次分享这段经文，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关于乃曼的故事。当时亚兰是一个很强的国家，经常去侵袭欺凌当时的北国以色列。当时第一次说亚兰我元帅，元帅真系好巴闭啦！亚兰系一个大国，佢元帅真系好巴闭啦吓，就在个主人面前尊大，好叻嘅啊，曾经立下好多嘅汗马功劳。而耶和华曾经藉佢嚟使亚兰人嚟到得胜啊，即系佢能够赢咗好多个战争，大能嘅勇士。不过有一样嘢佢唔得嘅，就系咧好惨嘅，佢长咗呢个嘅即系大麻风。咁呢个经文话耶和华曾使亚兰得胜咧，其实背后有神学嘅观念，就系任何嘅事情神唔容许都唔会发生。咁所以咧喺好多嘅圣经作者嚟讲咧，好多嘢都即系将嗰个原因即系诉诸上帝，耶和华令到乜乜乜嚟到发生。所以咧，就算即系呢度系外邦嘅君王、外邦嘅将领打赢咗呢个北国都好啦，都系咧耶和华当中咧嚟到系有嗰个嘅主宰喺当中。好啦，呢、这个佢就玩大麻风。先前亚兰人成群嘅出去嘅时候咧，即系曾经打攻打北国嘅时候咧，喺北国里边掳走一个小女子，冇讲咩名字，冇讲呢个小女子嘅名字，总之系捉咗翻嚟咧做妹仔，就服侍乃曼呢个元帅嘅太太。咁呢个小女子咧就同呢个主母讲啦，啊，佢嘅主母话咧，啊，如果我主人即系乃曼啦，喺呢度 冇人医到到佢。如果佢能够去呢个撒玛利亚嗰度去揾撒玛利亚先知，咁、心目中应该谂起咧好出名嘅先知啊，呢、这、一个嘅以利沙，行咗好多神迹嘅一个先知。我谂只有佢先能够咧医好乃曼嗰个大麻风。你即系呢个谂起一样嘢就系、即系乃曼可以做系一个好大嘅元帅，好出名嘅人啊，但有啲嘢咧佢唔得嘅，即系就唔得。有啲佢唔能够做嘅，佢只能够最后咧去即系求诸于即系外邦，喺佢嚟讲系外邦，即系以色列嘅元帅啊，即系以色列嘅先知啊，以利亚。以利沙，因为他无论他平时几叻都好，但在某事情上面他仍然是没有办法可以做得到的。同样我们看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，跟这个亚兰王说，喂，以色列那个小女这样说，亚兰王说你可以去，我有特信于以色列王，你去吧。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因为两个是对敌的嘛，所以这个乃曼不可以自己这有去嘅，要两个透过外关关系咧，让乃曼可以前去呢一个敌国，以色列咧嚟到求医治。于是咧，乃曼就带住啲金银咧嚟到去。呢度乃曼自己几威都好，医唔好自己嘅病。同样亚兰王都系嘅，亚兰王平时好巴闭嘅，但系嗰个军嗰、那个嘅嗰、那个元帅有病，佢都帮唔到佢，都只能够去叫佢咧去揾敌国，即系以色列。嘅先知嚟到去帮助，嚟到做呢一个嘅医治啊！有时你相信话，其实呢个有少少嘅讽刺嘅啊！元帅乃曼几威啊？但呢个时候，一个佢嘅太太嘅婢女讲：，不如你去咁样做啊！结果真系听咁样做，一个大男人、大元帅听个小女子嘅意见，因为佢冇办法，冇路可走，只能够。好啦，唯有听呢个小女子，我太太嘅婢女，一个老翻嚟嘅冇地位嘅女子嘅声音，因为佢冇办法，佢无路可走。呢、这个世界现在嘅世界好崇尚金钱啊！啊，成日都即系报章里面都讲到边啲嘅有好多好多身家嘅人咧，佢哋嘅生平啊，佢哋嘅事迹啊，佢哋买啲咩嘢啊，佢哋点嘅嚟到去即系享受。有钱人咧，就会买啲嘢好令我哋想象唔到嘅吓，我哋会买衫、买鞋、买车，佢哋会买飞机，佢哋买咩？买个岛啊！呢有冇人有冇试过买岛啊？我未试过，你未试过系咪？买个岛啊！即系啲人有钱到地步咧，可以呼风唤雨啊！即系买飞机、买个岛嚟到住，即系好厉害。但系有钱人有啲嘢系冇办法帮到自己嘅，病患有啲病几有钱都冇用，死亡。更加是死亡是你多有钱都好一样都要去面对的一样东西。你无论几多亿几多亿几多万亿的金钱，死亡一样会临到，生老病死都是要面对的事情。即是秦始皇为了说统一六国，整个中国被他统一了，那又怎样？有一样东西他做不到的，他不能够逃避死亡，他不忿气，结果要叫人去徐福带五百童男童女去 东方找这个 不死之药，最后一样死，有些事做不到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当这个世界 很夸张很 崇拜那些很敬仰那些很有千万富翁 的时候、或者很敬仰那些富二代的时候，哇，就是一出世已经含着什么金锁匙来到出世的人，不要羡慕，有些东西他们都无能为力。有不妨想想，其实某程度上你有钱有他的。你有钱有他的不是，为什么有钱有他的？他一把你首富，是啊，他一把你首富，但是你一把上帝呢？天父有钱，因为你首富有钱，我们的上帝。我的天父是万有之主，因为富翁无论几富有都好，他不信耶稣，他没有永生的话，他的生命完结就完结，但信耶稣的人，信耶稣有永生。我如果再问你， 金钱无上金钱好，要永远的生命好，俾你拣嘅话，我唔知点拣，但我会拣嘅系永远嘅生命。金钱好快过去，生命好快过去，但系永生佢系永永远远嘅。好啦，继续睇落去嘅时间咧，我就发觉，虽然呢个亚兰王咧系即系无物能能无为能力。即是一定要写封信给这个的以兰王，叫以兰王呢帮这个的乃民。但是留意那个信件的内容是什么？第六节或者大信给以色列王，信上说，我打发这个我的神仆乃民来见你，你收信之后搞定他，就是要就治好他的大麻风。这一个背后，虽然我死者气要求你医好我的神仆，但于是什么？很嚣张的，我给你神仆，你医好他，搞定他，是很嚣张的。是你要照我本意办事，我是远远在你之上的，你是君王，我君王，我是大国，你是小国，完全是一种嚣张的态度。不过以色列王虽然 是小国，是被人欺负的，但仍然有骨气，仍然不愿意被人指指点点，于是就脱了信，就撕了衣服，我又不是神，怎可能够有人死人活呢？这个人就是这个亚兰王，既然打发人来叫我，叫我邀他，即是打发人来叫我邀他大麻风，你看看，根本就想挑剔，根本想我们说的扭打。这个时候第八节，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这个小注脚就是在旧约先知里面呢，几乎所有先知都是民间的，即是呢早晚是后期的先知，主要属于民间，除了以赛亚之外，以赛亚教育接近王室之外呢，其他所有先知都是属于民间的，即是跟君王都没什么关联的，在民间里面服侍。但是前期的先知包括以利亚和以利沙呢，就跟君王，不过君王很大的关联，经常在王室里面出入，什么情况是不同。所以以利沙是一个，如果你认识圣经的话，耶稣有少少似边个咧？有少少似葛培利嘅，咁都唔系样貌石似啦。有咩似啊？如果知道嘅话咧，以前葛培利后生啲嘅时候咧，而家我谂几多岁啊？九啊几岁啦，好老啦。咁而后生啲嘅时候咧，历代嘅美国总统都要揾佢嚟做一个即系属灵嘅一个嘅顾问啊，即系葛培利咧经历咗好多个美国总统做佢嘅属灵嘅顾问啊，那个。嗰啲總統咧，都唔想又問下葛培利有咩意見啊？咁嗰即係嗰種啦嚇。咁耶稣有少相似嘅，耶稣係歷任好多個北國君王嘅顧問啊。咁即係咁係一個有頗有江湖份量嘅一個嘅先知。呢、這個時候，所以當以利沙嘅事情咧，佢即係知道嘅。以利沙知道以利沙係以色列王咁樣嘅時候咧，就打發人去見王。做乜想搣衫啦？叫嗰人嚟到我呢度见我就得啦。这个就知道咧，以色列中有先知，即系话以色列真系有先知去帮到佢个病。第九节，于是乃民就带住居马啦嚟到以利沙嘅屋企，站在门口在门前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啊，一个仆人啦，就对乃民话：嗱，佢冇亲自出营嘅。有几个部分出嚟同以拉曼讲：嚟到系你去啦，你去约旦河啊，冲七次凉，咁你嘅病咧，你嘅肉咧就能够复原啊，你得到洁净。咁拉曼好嬲咁走咗喎，好嬲走咗。然之后话咧：哈，我谂住咧，元帅拉曼嚟，佢哋出嚟见我啦。然之后就站着求告耶和华嘅名，喺我嘅患处里边咧嚟到去摇手。治好我的大麻风，点不知啊？佢咁样做，大麻色即系阿兰啦，即今日嘅大麻泄急，冇河咩？我哋嗰度有河，如果你叫我冲凉嘅话，冲七次，点解唔喺自己嘅国家冲嘅河边冲七次凉，要嚟医咗大麻嚟冲凉咧？真系傻噶咁啊！好激气咁样，要离开。点解当喺基明嘅时间，你有冇谂过点解以利沙唔出嚟见佢咧？有。贫住远方，即系唔系贫都好啦。呢、这个乃曼咁远，系从呢个大马士革嗰度嚟到 这个即北国出来见下佢都是礼貌啊，点解唔出嚟见佢咧？又点解要佢去即约旦河咧沐浴咧？啊，系咪即约旦河真有呢嘅神迹嘅力量可以令到人得医治咧？连麻风咁难处理嘅病都能够医好咧？咁另外就算系真系有个果功效，真系可以浸得你病好都好啦，点解要冲七次咧？系咪七次先至真系完整嘅数目咧？咁啊几个问题。咁其实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嘅吓，点解唔出嚟见佢？点解要去？点解要去约旦河？喺啲即系点解要冲七次？答案好简单，只有一个：以利沙要挫佢锐气，我唔出嚟见佢，我要做啲特别嘅嘢。所以其实唔系约旦河有咩特别啊？即系一个，只不过系一个嘅，即系以利沙。试睇住你有其他方式可以令到呢一个嘅即系乃曼嘅病得医好，但系佢就要呢个乃曼用佢嘅方式，因为点解啊？因为乃曼系一个中意用佢自己方式办事人，一切都按我本意办事，就正如呢一个亚兰王一样，乜嘢都按我本意。但系你帮我邀佢啊，你搞掂佢啊。同样乃曼都系嘅，乃曼平时系发翻号令嘅个元帅，嘿嘿。嘿，你做呢样，从来冇人敢同佢 say no 嘅，啊，元帅啊嘛，啊，忽关号令嘅，样都要按我心意、我本子嚟到去办事。伊丽莎知道呢个咁嘅人，所以令伊丽莎偏偏就要佢嚟到去挫佢嘅锐气啊。所以你谂下，你乃咪好走嗰时佢讲乜嘢啊？我想啊。他一定出来见我的，因为他的想法，我是元帅，他当然见我的。然后你乃曼连以利沙怎样医他都想起了，当然是这样的，当然是怎样的，当然我想他必出来见我。然后你留意两个字是什么？是他出来见我，然后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明。可能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很快立过站着，但是你留意到一件事，我来到他出去迎接我，然后站着求告他耶和华的名字。站着背后是什么？我是一个元帅，他是一个先知，耶和华算是什么？所以其实我可以 expect 他做这件事，然后以利沙要求他上帝，甚至正确来说可能是跪啲，系好尊敬就跪低吓，啊，神啊，求你医治，唔需要噶。耶稣一个企站着，神啊，求你搞掂佢，神啊，求你医好佢，佢嚟求我，神啊，求你搞掂佢，使唔使跪噶？唔使跪嘅，站着，神就帮你嚟到去办事噶啦。个心态上需唔需要好尊崇耶和华噶？唔需要，我使乜尊崇耶和华？我梗系唔需要，乃曼唔需要咁尊崇耶和华，连以利沙都唔需要咁尊崇，站着求告就搞掂噶啦。呢个系乃曼嘅谂法，但系呢一个佢系以利沙要佢改变嘅呢样嘢。以利沙要乃曼撇除了这个叫将军本色、元帅本色，样样都按自己本子来办事。类似这样乃曼的心态在圣经里面其实有 很多其他例子的，啊，神应许亚伯拉罕你会老年得子，我老年得子好啊，我明了，取妾事，啊，太太咁老，点生？我又老，佢又老，咪梗系取妾事啦，容易生啲啦。用自己方式嚟到去办事。以利嗰两个仔要，以利祭司两个仔，以利又系元，又系呢个士师，又系祭司。咁两个仔主张去打仗，就想打赢，搞掂啦。我带约柜出去，带约柜耶和约柜出去打仗，梗赢啦。嗱，神啊，你一定帮我啦，我带约柜出去，点会唔赢啫？用自己的想法，然后要神，我带约柜出去，你就帮我打赢仗，是好像要神去办事。扫罗是另一个例子， 扫罗一样要去出去打仗，跟腓力斯人打仗，想打赢，点打？点一定赢呢？献祭。嗱，我献祭啊！一献祭，上帝你又帮我打赢仗，甚至命啲命令式要神帮我打赢仗。结果要点样呢？以利利两个儿子嘅情况，低玉鬼打仗打输，连玉鬼都被腓力斯人抢咗。扫罗例子里边当然系唔能够成功。所以我哋，你下个月谂住同女朋友求婚，今个月俾双份嘅奉献，咁就好危险啦。即系嗰个动机有少少嘅，问题。嗱，我双份奉献，你都唔帮我感动佢应承我啊，即系唔得啊。咁系咩啊？你会按我本意办事，我早爱个本分，你要按照我嘅要求你嚟办事，呢个咩心态啊？控制，控制边个？控制。上帝要神按照自己的本旨来办事，我来你要我出来、这个方式你通帮我摇手，我病就好了。是按照自己的心意，何等大 的傲气，何等大的即将军的本色。曾经见过一个不算认识，是知道一位的牧师，很多年前的事情了。咁佢咧系喺香港嗰度咧做呢一个嘅即系银行经理，做银行经理，后来想要即系做牧师。咁佢做银行经理都喺银行做得好大嘅。咁有一个好特别心态就系、佢后来信耶稣，熟读圣经。佢觉得点解需要入神学院啫？我好识圣经噶啦，使乜嘥几年时间去入神学院啫？佢觉得唔好需要。但系当佢去即系做牧会嘅时候咧，教会要求佢。有这个即是神学院毕业，结果他办一件事就很特别的，就是他准备去读一些散科，即是未完成的，即是原不是一个真正学位 的情况，他要去派教会，结果在香港就最后都不行，来了温哥华，温哥华来到去牧会，如果真的教抢他、我不一定需要证书，神学毕业一样可以牧会。后来在牧会的过程当中，发生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同啲长执有问题，因为在长执会里面任何决议，佢都要话事，我话事，你唔好 say no， 你唔好 say， 我话事。后果系咩呢？后果就教会即系分裂教会。教会教会分裂，分裂原因是有人不听主任牧师的说话， against 主任牧师的意思，不按主任牧师 的心意来到办事。如果我说那个乃曼是 不缺他那个将军本色的话，我就说这位牧者由始至终都没离开他银行经理的本色，就要话事。但有时不行的，就是乃曼的情况里面，我用我的方式，神透过以利沙跟乃曼说 No， 不是这样，是这样，你不跟的话算数高。上帝跟亚伯拉罕一样的，亚伯拉罕说我要你想我老年应许我老年得子咩？好，我娶个妾侍啊，掂啦啊，娶个下甲翻嚟生个仔，因为我个原配阿撒拉唔会有得生噶啦。阿上帝话下甲生嘅唔算，你要用你嘅方式所生嘅唔算，要你原配撒拉所生嘅先至算。结果后来当然大家都知道撒拉生下咗。二杀下级生的不算数，人要用自己的方式，但是神用他自己的方式。故事的转机就是什么呢？这个第33节，当这个乃曼很发怒走的时候，他的仆人进前来、这个仆人都很大胆、向这个君王来讲意见，他说我父啊， 先知如果求你一件大大事，即系我知啦，意思即系话难啲嘅嘢，譬如话，譬如话冲唔系冲七次，可能冲冲咗百次凉，仲难，或者唔系去呢河，系更远方嘅河，仲难嘅事，你都要听啦，因为你医好啊嘛。何况即系何况，而家只不过佢哋去冲凉啫，冇乜佢就可以得洁净啦。点解唔试下啫？点解唔即系背后就系衰衰地？听下神的吩咐咯。啊，礼文第一次，依第二次啊，听一个未乜出道嘅人嘅说话。第一次系听个小女子，不如你去以色列啦，无法可施嘅时候，唯有听啦。而家听个仆人话，如果咁又咪咩物大嘢去冲凉啫？冲啦！依礼文就放下自己，照着。即系神人嘅话，喺约旦河沐浴七次，黎文终于肯放低佢嘅将军本色，死气气嘅做一样佢觉得好无聊、好滑稽，唔知点解，但系上帝要佢做嘅，神人先知要佢做嘅，佢唯有做。当佢咁做时间，佢就能够得到医治。有阵时用呢个谂，要人要神按住佢嘅百本子，但系忘记边个先至系上帝。有时有啲人想要啊，我传福音时要难处就系信，即系神要俾人得永生啊，生命唔系净系呢一生嘅，有永生嘅。点样能得永生啊？信靠十字架上边耶稣，耶稣为我哋钉身十字架，呢个系。唯一的方法，除他以外必无拯救。This is the only way。但有些人可能不忿气的，为什么我得永生只有一条路？我不喜欢这样，我喜欢修炼，我喜欢做好事，我喜欢用其他 的方式。为什么用那个方式？只有一条路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其实背后很简单，谁是上帝？谁是上帝？上帝为人间只系设一条嘅得救之路，十字架。你唔用嘅话，你就唔能够得到永生。背后系要有人明白，你唔系上帝，上帝先系上帝。你喺神嘅面前唔能够站着，只能够跪下。呢个神人之间嘅分别。当你只能够依己愿站着，当你只要样样都按住心意办事嘅话，你又唔将我当作。这个就是上帝。因为想起我们侍奉都一样，侍奉我们侍奉就是要侍奉一个很重要 的原则，就是不要想着按自己的心意本质来去办事。侍奉是要侍奉神，我们需要祷告读经去明白神心意，求问神心意，想我们怎样来去做这个的嘅侍奉。我已经讲过啦，最近呢几月咧，成个路都系尼希米记啊，即系咁，所以咧就经常要讲翻尼希米记。尼希米讲嘅系修建城墙，但系其实好多篇幅系讲到回归翻圣经当中，因为任何嘅更新、任何复兴唔可以离开成个话语啊，即系有啲嘢系，譬如话。你想十年之内、要升上做自己嘅公司嘅经理嘅角色，以前你要进修，你去好努力。喺当中过程里面，你可能完全唔需要读经，完全唔需要祷告，因为呢个系用自己嘅能力、努力去达成嘅目标。即系你死读也难读，死做难做，好努力表现自己。可能 one day 十年之后，你真可以做到经理。呢个因为呢个世俗嘅事。但是教会工作侍奉是另一样东西，教会里面有另一种罚则，你不能够我做什么，然后就死命去做。当你做的事，你没有看过圣经，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你没有经过祷告去求问神的心意的时候，让我想起圣经的说话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更是枉然努力。当你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也不求问神的心意的话，你的侍奉就不蒙神的祝福，亦都唔会有真正 那个的果效。做属灵事必须要有属灵的力量，正如撒迦利亚书讲到，非势力非才能，乃靠我灵方能成事。所以当我们要在教里面，无论做任何工作都好，我们不可以离开神的话语，不可以离开读经，不可以离开祈祷。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更新复兴新里程，我们要努力，但不可以离开神的话语，不可以离开祷告。没有神的力量，没有神的指引，我们不能够为神作真正 的事情。我们的复兴，我们的更新，最后都是徒然。正如约翰福音，我都背过的经文，好像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枝子，那个经文，那个其中的经文说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作什么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们不可以离开神的话语。祷告读经很基本，是我们更新复兴的条件。如果再问他说，我哪里有时间我哪里有时间读经祈祷不行我连参与侍奉都很勉强，还要我 做其他熟练的工作读经祈祷。那个时候讲上一次的讲题了，不用再讲一次了，是吧？新一年从哪里开始？从抗疫开始。那个时候需要你争取抗疫的时间，争取与神相交的时间，不要那么繁忙，不要那么多物质。你又不得很多很多家务，很多东西，因为你很多家务，因为你很多家私，那就等一点，简简单单的家居，又不用做那么多 做那么多家务。我最近是一个亲戚家里，他是起屋的。那他这么多年来，一面起屋，一面希望有个心意达成，就是希望为自己建造一间 dream house。所以通常他帮人起就起一年，他帮自己的屋基本起了两年。我最近我第一次他们请我们去吃，我那次不得闲，我太太跟我两个女孩说，哇 super house， 哇这么犀利。最近他有机会一起去有个 open house wedding party， 我去，哇大到七彩，真的大到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因为我离开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说，感谢主，如果我家这样，你扫地扫死你，扫地扫死你，怎么扫啊？另外我的屋里面是冻的，因为它整把全部都是那些云石地，一方面冻，另一方面真的冻的屋，不知道这样是寒的。我不知道心理上是怎样，真的寒的，这么大屋。你可以说我是不到葡萄酸丁，你可以这么讲我，你可以这么讲，你可以这么讲我。但是要哇，要围住屋啊，即系好啦，咁大的屋好难嘅事情。即系啲嘢简单啲嘅话，我哋所以我嗰日睇完之后，我翻屋企开门嗰下，我望翻自己嗰间屋，感谢主，因为扫两嘢都唔需要做好耐都扫干净间屋。简单啲嘅生活，冇咁多繁忙嘅嘢，嗰间旷野生活，我哋会更多时间嚟到侍奉我哋嘅神。同样侍奉我们需要真的今想说的是按照神的心意，我们求问不要按照我们的心意，我想要怎么侍奉就怎么侍奉，跟神按照你的岗位，神的呼召是想你哪个岗位里面你都去侍奉。我曾经提过开执事会，是执事会我上次讲完，通常执事的动作就是拗头，就是想找不到人做事，听完之后再开十次会，再拗过。教会有些部门是没人手做事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感动我们，究竟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用？当然不一定做部长，部长需要我们去物色，有些合适，不是说我做哪样就做哪样。但是教会现在现况是很多的空缺，是不够人手做的。 求弟兄姊妹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去问神，究竟我在教里面有什么可以参与，不是选我喜欢做，我能力上快就做我就做，能力过少少或者我不认识的我就不做，教会就遇到很大的问题，平安同今遇到很大很大的问题。弟兄姊妹求你纪念教会，要再次思想你能够为教会做些什么事。讲到故事，我喜欢讲这个故事的，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因为听过真事来的。咁然咧喺春秋嘅时候咧，咁有个春秋系有列国啦，叫一个楚国。咁楚国有个新嘅君王接位，楚王。咁楚王咧就呢、这个新接位嘅楚王咧就唔好做嘢嘅 ，hea 下 hea 下，即系撇下撇下，又唔好理国务。咁当时个宰相咧就即系又唔敢直劝啦。但不忍见格即系国家因为咁嘅缘故凋零，于是有一次就同呢一个嘅楚王讲啦：，楚王啊，你有冇见到我哋皇宫后山咧有只鹰好奇怪嘅？啊，啲鹰我留咗几年噶啦，撇下撇下唔喐唔喐，又唔飞又唔嗌，做乜鬼？楚王你见到即系留唔留咗做乜鬼？楚王望一望佢，啲楚王虽然 hea 懒，但都少少醒目嘅，都知道佢呢个大臣想讲啲咩嘢嘅。于是呢、这个楚王就同佢讲：，大臣，你唔好睇小啲鹰，鹰系啊，佢而家撇下撇下，唔喐唔喐，又唔叫又唔醒，但系佢不鸣则已，即系唔嗌就是我，不鸣则已。一鸣惊人，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。果然在几年之后，他真的洗心革面，重新振作理处理朝务，以致国家兴隆，最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，建立了很多事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鹰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鹰，或者你不是那个鹰，你是近你是飞近的鹰，明的鹰，有可能是一个你仍然有待你去明你是飞的鹰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神面前作尽奇迹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同心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能够在侍奉上面能够尽忠。当教会今年主题更新复兴的时间，让我们再一次思想究竟如何在你，因为在我们个人生命或者教会层次里面，我们求更新、求突破、求复兴，让我们深切知道所有复兴那个更新，无论教个人无论教会都不能够离开你自己的话语，你的话语是我们的根基，祷告读经是一切复兴必须要的基础，将我们众人来到仰望。再者在平安堂今天仍然 很多地方缺乏人手的时候，神求你激动我们，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缘故，因着我弟兄姊妹我的教会缘故，承担起应尽的责任，而教会不会因为人手缺欠而受亏损，教会能够继续在你的位当中成长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名字祈求，阿们。